魏晚代大陵人也，以细车为郎，是文帝。公赐迁中郎将，纯锦无他。孝景为太子时，赵尚左右引，而晚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时，主孝景曰：“晚长者，善遇之。”即景帝立，遂于不孰何晚，晚日以锦立。景帝姓上林，召中郎将参胜，还而问曰：“君之所以得参胜乎？”婉曰：“臣代细车氏，幸得公赐迁，代罪中郎将，不知也。”上问曰：“吾为太子时召君，君不肯来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死罪，病。”上赐之剑。婉曰：“先帝赐臣剑凡六，不敢奉诏。”上曰：“见人之所异异，独至今乎？”婉曰：“俱在。”上拾取六剑，剑长成，未尝服也。郎官有浅，常蒙其罪，不与他将争，有功常让他将。上以为廉，终时无他长，乃拜晚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反，召晚为将，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，拜为中尉。三岁，以军功封晚为建陵侯。明年，上废太子，诛立卿之属。上以晚为长者，不忍，乃赐晚告归，而使至都治补吏事。既已，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赵晚拜为太子太傅，迁为御史大夫。五岁，代陶侯射为丞相。朝奏事如旨所奏，然自初宦以至相，终无可言。上以为敦厚，可向少主，尊宠之，赏赐甚多。至丞相三岁，景帝崩，武帝立。建元中，丞相以景帝病时，诸官求多作不孤者，而君不任职，免之。后薨，谥曰哀侯。子信嗣，作赵金，国除。